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本周的节目一定得看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周节目可以总命名为孔孟之道。 嗯，孔孟之周， 孔孟之就你们俩说话就孔孟之道啊，是不是？ 没错没错。 哎，再加上中间一窦娥冤，嗯，所以我都会演戏了，光美。 你演技一直很好啊。 啊，是吗？ 对，我其实昨晚上那顿饭，我忽然想起来文涛跟四五年前那个形象真的差太多了。 是，有的人你没办法，他越长越好看。 不是，而且呢，就是说他以前的印象，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真的得罪了在这里。 嗯嗯。 就是你知道四五年五六年前吧， 嗯， 每次他一进化妆间，我们几个女孩都得跑，都夺门而出。 哦，那么恐惧啊。 哦，不是因为他的长相 啊。 我跟你讲，这个我当年在北京还有个朋友叫玉东，是做音乐的，他后来认识我，他后来我们是成了朋友，认识我，他就讲，他说这个在凤凰卫视最早就是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他说不骗你，就我就跟身边的人说，就说的话不太干净哈，说那傻叉是谁呀、啊？他说当时你就给我这个印象了， 是他给人的感觉、嗯。我昨天晚上要跟他约吃饭，我约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说啊，好啊好啊好，我马上就去听文涛说黄色笑话。我说你 要这么样一个印象， 是是，而且人家还给他封，我们的网友还封他叫什么天下第一黄啊？ 不是网友。是天津某报社的老总，他这样的侮辱我，他这个在一个很公众的一个场合一见面，人说这是谁谁谁，我说一握手，我说你好你好啊，天下第一黄 啊， 那可见这他真的是当年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 不起浪恐怕 是，但是我必须讲这几年他已经完全不再留下任何这样的痕迹， 嗯， 是吧？ 看来媒体还是很锻炼人力， 这个演技是越来越好了。 对，这个党和国家的多年的这个教育 又来了， 这个感谢、哎，没错。我跟你讲啊，我不是个胆子大的人，这个讲黄段子哈，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因为我讲得早， 嗯， 就很早。但是今天也可以顺带一提说，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啊？说为什么这人敢在电视上讲这个成人笑话，其实也不是特别露骨的啊，但为什么你敢讲，我告诉你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看不到任何观众的反馈， 嗯， 在早期我们在孤悬香港 啊， 就是不像现在有网站有 BBS， 比如说你在电视上要讲个黄色笑话，好家铺天盖地的板砖就退回来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处于一种无知无觉，首先我也没在内地大陆也没有接触到这个观众的反应，只是在香港租个房子，每天做完节目就走人， 嗯， 所以也没有见过什么观众来信，刚刚创台的时候这些渠道不是很畅通、 嗯、这个解放前啊，北京 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知道吗，贼胆大， 解放前北京天桥有八大怪，其中有一个怪呢叫大兵黄， 嗯， 他靠什么出名呢，他就每天往那一站就是骂人，逮谁骂谁，逮什么骂什么，只要是这个上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这个满嘴脏话在那骂，哎，他成天桥一景，哎，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网络，但是那个现场的观众啊不断的给他叫好，好，再骂再骂，哎，那就当年窦文涛， 我不是骂人呐、啊，我这么些年我给观众骂的都没自尊心了，所以还是感谢党和国家多年的这个培养，使得我终于 观众们多年的栽培， 哎，不讲黄段子了，鸟枪换炮了，现在啊要讲黄色电影了啊、也不是黄色电影，是好看的电影啊。这个那天咱们说做了一个寻春的这个节目嘛， 嗯， 春暖花开，哎呀，光美这么迷人的笑，就是茉莉花它也开了， 是吧？ 所以最近有个电影。这个说起来，这电影的发行方啊，哎，跟我还是 这茉莉花开了好几年了吧？ 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这个茉莉花开，孔老师听过这个电影吗？ 啊、听过，没看过。 几大明星啊？ 看过就糟了，肯定是盗版的。 几大明星啊，这个什么章子怡啊、陈冲啊、 姜 侯勇啊，哎、侯勇是导演， 嗯、 姜文呐、啊、刘烨呀、啊、 嗯、 陆毅呀、啊、什么的，就是 豪华阵容， 豪华阵容、 嗯。 这个片子几年前就拍好了， 嗯，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听说是因为这个投资方的这个太复杂了，一些纠葛，迟迟没有能上映。我倒觉得孔老师这方面啊，我挺有感触。我因为我那天啊，有别人塞给我一个碟，我又看见一个什么电影啊，就王朔老师导演的，根据他的这个小说，他那小说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太好，像骂人哈、啊，叫《我是你爸爸》， 对 的，所以他这个电影呢就叫《爸爸》， 嗯， 哎。也是多年前拍的电影，一直没有能够在这个大陆上映啊，公映啊，对吧？我在碟上一看，很有意思的电影，怪不得还当年还得个奖呢， 很有意思的电影， 不能上映但是得奖。 啊，对， 很多片子都 姜文的那个《鬼子来了》 啊，《鬼子来了》也是这样的。 不能上映，但是可以参赛。 就是说，很多这个艺术作品啊，它不能及时的这个出生，不能及时的诞生，它是处于难产状态，甚至最后就流产了。 嗯 啊，我们不能说这些片子、这些作品就一定都是好作品，但是它是不是好作品，由谁来裁决？这也是我经常苦恼的一个问题。 孔老师，你没想到你身在北京这么了解我们在香港的难处 啊！天下都是一样，天下凤凰一般美，天下某某东西一般黑，这是一样的。你说的是电影，那我是一个写字的人啊， 对， 是吧？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一本书，交给出版社，交给杂志社啊，那么他有审查啊，他认为我这里有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应该改动或者删去，说这里儿童不宜啊，或者这里有政治问题，有文化错误，这都可以。问题是谁来改动啊？有些编辑他可以给我改动语文问题， 嗯 啊，那这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在一个文章里，我这个调侃刘晓庆啊，我说刘晓庆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太会穿衣服，挂历上穿的比较土， 嗯， 哎，我在文章里写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说哦，这个不行，刘晓庆万一和我们打官司怎么办？他要把刘晓庆删掉，他不许我这个出现刘晓庆的名字。 嗯， 那么还有呢，我批评北大，我说北京大学有一些不好的现象，我在文章里写，我自己就是北大的人嘛，我批评我自己家里有什么不可以？而且北京大学的这个传统就是兼容并包，就是允许批评的， 当然 这恰好是北大的特长。 嗯， 但这个编辑说哎不行啊，这个北京大学找我们打官司怎么样？这个了不得，所以他把北大改成社会。当然他让我攻击社会，他不让我攻击北大。 孔老师，你最近碰到的这种审查，就是谁来决定什么东西是行还是不行，这个问题连广美在杭州都能碰得到 啊。对，我带就是有时候会带一些杂志啊什么在飞机上看，那看的时候就顺手就下飞机的时候卷着就这么要进海关了就叮，手上书什么你打开来，不能带进去，违禁物品 啊！ 违禁物品，我说你看一下里面这个发行地是全东南亚，包含台湾，包含香港，包含中国大陆。我说他什么时候变违禁品？我说他违禁品，他就违禁品。 哦， 我那是赶着做节目，否则我就以我这种个性，我肯定就跟他对上了。 我从来不跟罗湖海关的对，我每次 不是罗湖海关的，我是 杭州的。我每次在罗湖过那个边检啊，那就对于我来说经常事儿，我每次都老实交枪。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真是有一个问题的，我住在深圳，我要到香港去录像，那么香港当地的这个报纸是我做节目的材料，你知道，所以我回回过来他查到，他是说这个不让带香港的这个报纸，有几个可以，文汇报、大公报、 新晚报， 是吗？ 新晚报 这是我党的吧？ 不，大公报的附属。 哦，了解了解。 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哈，就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他当然都有道理保护一些呢， 没错， 保护自己这个文化环境，不让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进来。问题是这个执法者他的素质决定了，你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东西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即使按照你自己的理念去衡量，有时候可能恰好南辕北辙。 嗯，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当年这个韩国呀，他还没有实现民主，是那个军事独裁的时候，他是一个疯狂反共的这样一个国家，一切左倾的这个刊物都不许读的。那个时候韩国的大学老师都是把这个窗户封起来，偷偷的读鲁迅啊，读毛泽东啊。 是吗？ 啊，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大学教授，他当年到香港开会，开会的时候他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他买了一套《左传》，他研究《左传》带回去，到韩国海关就扣去了。一看《左传》嘛，左的思想嘛，不许带，就给他扣去了。 我跟你讲，我还有一回带香港，当然那个报纸是可能有点问题，就《苹果日报》是吧？《苹果日报》当时我在北京机场，他就审，他人家倒还配合，说你这个，我说我是做节目用的节目资料，他说那我逐章看看，没问题的你带进去，有问题的不能带进去。结果头一版不能带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香港有一个政协委员发表了一些什么看法，苹果日报比较猛的嘛，那大字标题就写的什么，说谁谁谁放屁，然后呢人家北京机场这个人觉悟非常高，这个人好像是我们政协委员吧，我说是啊，怎么能说政协委员放屁呢？这张不准带。就那样。我但是啊，就说这个依据，我唯一还查过，我就在他那个过关的那个地方啊看过一个标语，说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唯一的一个法律，我知道的，就是说也不叫法律，叫什么，就是说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经济、文化什么商业啊有害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 嗯， 不得携带入内。可是这就是你说的问题，这个有害，他什么谁来说呢？怎么叫？我可以说你所有都有害。 原则上啊，我觉得这个话它是语言上没有什么毛病， 嗯， 关键就是一个具体操作上的问题。第一呢，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有害的东西挡在外面， 嗯， 这就相当于过去那个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的那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你越去抵抗，结果呢越抵抗不住，最后他会把你摧毁。那么这个毛泽东他为什么伟大呢？ 嗯， 毛泽东采取的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的这个政策，你不是有害吗？我把你放进来打， 嗯， 我有无穷的自信，我相信你既然是有害的，你竞争不过我，我这都是健康的， 好好， 你健康的怎么能怕有害的呢？ 好好好，我决定我们投票选孔尔当政协委员， 啊，下次一定要这样。 对对对， 我的策略就是诱敌深入。 对对，好，诱敌深入啊。那咱们下不是正题还没讲呢，《茉莉花开》， 嗯， 这电影几大明星云集，最近出事儿。是吧？出了什么事呢？广告之后，我给你看一段片子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为什么呢？因为上海自己也有一部片子叫《理发师》， 嗯， 是吧？然后这个理发师呢，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当，就是不是上当， 上当 上画，咱们香港叫上画，嗯。那么呢，据说某种方面，因为保护，想保护上海本地的这个东西吧，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吧。咱还是标准的说啊。说这个，你看这个本片发行方的这个总裁董平说，因为理发师的原因确实还没有协调好，上海联合院线负责人则表示，茉莉花开的档期始终没有确定，我们不能说上就上。但是他也讲呢，说不存在什么封杀，我们只是说啊，找一个合适的这个档期。但是现在外界的这个传说呀，都是说五一无法登陆上海，跟上影集团力保这个理发师有关，这是争夺电影院的嘛？ 嗯， 就传出这么一个事情，你们听说了吗？ 这个具体的背景咱们也不清楚， 对， 也不是这个电影圈里的人。不过根据我们对这个上海这个人、上海文化的了解，我觉得，上海人是干得出来的。是干得出来的， 话说得很狠 啊，是干得出来的。 哎，您说这个，我确实想，咱们先别说电影哈。 嗯， 你首先，你比如我们电视界的， 嗯， 我不懂，经常听一些人讲说上海这个他对他内部的这个东西保护啊， 嗯， 水泼不进，你外边的这个的势力啊很难进得来。 嗯， 再讲这个，你比如我接触过这种企业的，比如说做烟的或者做什么产品的，好像纷纷就说上海这个市场啊太难进了，就说一般说你能登陆上海市场是个很了不得的事情，甚至还有些人关联到一项，就是说上海人排外啊， 嗯， 贸易壁垒啊，保护啊，怎么都，哎，孔老师你在这方面高见。 我们今天一般理解说是这个贸易壁垒啊，贸易保护好像是个贬义词，好像是不对的。其实从这个经济学角度讲呢，任何这个富强的国家，它在发展的初期都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市场， 嗯， 建立自己的这个名牌优势， 嗯， 把自己这个优势建立起来之后呢，你才能开放。哎，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不能什么都吃，你必须身体好了之后你才能这个去吃这个花色品种多的一样，无论是美国欧洲都是这样的，他自己富强起来，然后他要求别的国家把市场都开放。上海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因为自己有优势，人家自己有电影，有好电影， 有好电影你怕什么？那就不怕竞争啊。 不，这个竞争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正面去理解竞争，认为竞争是有好处的，但是竞争呢它其实有好有坏。在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良好的政策保护的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是坏的东西占上风。这个经济学里有一条规律啊，叫做这个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在这个市场上总是坏的钱取代好的钱，因为他这个会以更这个恶劣的态度来采取竞争，最后会把好的东西竞争下去。就比如咱们在这做三千张三人行，比如说你说不过我俩， 嗯， 你说不过俩你就开始脱衣服了。 啊， 你说我俩不肯做你的事儿，我俩就只好是拜拜了。 怎么把我下一步都想到了呢？ 你看看，这个是市场规律。所以我觉得像上海这样做呢，它恰恰是一种现代思维。它倒不是排外，它第一个它有自信，是吧？它如果没电影可演了，它当然把你恨不得你赶快来呢。 它 因为自己有，所以它要把自己的产品放在这个档期里边。 所以您的意思，它保护一下也是应该的。 不，它如果对它没有利了，它自然它就不保护了。 就是我们不用替他操心，说这东西会不会破坏你上海的这个市场啊，破坏你的利益啊，不会的。上海人门槛精着呢， 门槛精着呢，但是不是门槛也太高了呢？ 是，我觉得是真的很高。你如果是够好的东西，你够条件，这个跨境我们这个门槛，他非常欢迎。我为什么在翻这本杂志？因为我刚刚才看到一个外滩那一个湾湖的那一排建筑，你记得吧？ 嗯。 那排建筑现在几乎全部都被外资给买下来了。如果他真的排外，如果他真的保护主义的话，你觉得他会愿意把这个外滩这么美、这么风景，这个外滩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地方，他怎么会愿意4000多万美金把整栋楼卖给，把那个外滩三号给让出去？ 啊，我这想起上海有一位学者把外滩形容为上海的性感带 啊，朱大可。 是吧？ 朱大可， 那现在就要拿钱把这块卖了，这什么性质的 问题？之前的外滩三号，后来什么外滩18号，现在什么6号，什么什么几号？我刚才看了，我就啊，不是吧？这整排几乎全部都要被卖掉了。 嗯，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觉得上海人排外呢？其实他并不是因为你是外地的人、外地的东西而排斥你，他是用一个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 是， 你达到了一个标准，能够有助于上海这个提升发展，他就接纳你。那么因为他自身门槛很高，所以他看你达不到这个门槛呢，他就不接纳你，他甚至说给你带来压力，所以你觉得他是。 但是还是咱说那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就谁来判断的问题。 嗯， 我觉得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媒体、文化等等方面， 嗯， 那也许他判断就是说我们所有外边的都不如你们上海本地的，但是你这种判断本身。 那判断可能会失误， 嗯， 但是像茉莉花开这个问题，它是个经济利益，它并不是说茉莉花开这电影不好，它知道你好，但是它说我先把我的演完，然后我再考虑你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多多少少一些保护色彩其实是对的，像他们保护他们本地的艺人啦、啊，或者是他们的主持人，他们也是基本上如果有上戏出来的，我们自己上海本地的人，我先用了，哎，我们好像缺了像窦文涛这样子的人，我们想办法。培养一个出来，万一真是培养不出来的话，他一年请你个文涛来个一两次，他还能接受，但是他不会说，哎，那文涛的麻烦你进驻我们上海，成为我们的那个。但是像我这样相对之下，我就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台湾本地的艺人呢，其实我觉得人才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是说， 但是这个流失的也很厉害。 是他们，对，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到处跑，就是因为他在本地找不到好的工作，而且没有很高的一个 pay， 所以他必须到处得流窜，就像我一样。 而且那你说， 然后更奇怪的一件事情，最近我看一些台湾的一些娱乐报道啊，在台湾走红的全都是什么日本来的， 嗯， 马来西亚来的，韩国的是这已经亚洲的一个风气了。 对， 然后就是那种在日本，就是那种当脱星没有脱成的那种小三流的那种小模特儿啊，去了台湾忽然就成了天后级的那个名模，我真的觉得很悲哀。 然后把本地艺员驱赶到了大陆。 不是，本地艺员先走了， 就是不把那种不愿意脱衣服的就驱赶来这了。 所以说这个连战讲得很好啊，就说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台湾经济能维持在一个水平啊，大陆的市场需求是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还是要这个促进两岸这个经贸和不会说这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孔教授还要拿韩国来印证， 哎，因为我想啊，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他要把自己这个优势保护住呢，他就必须采取一定的这个强制性的措施。你像韩国，他有一个口号，我非常欣赏，他叫“生土不二”。 嗯， 就我的身体和我成长的这片土地是一体的，是不分开的。所以韩国他明明知道外国产品好，但他从上到下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买自己的产品，买自己的汽车。啊，他如果买外国的东西呢，要这个附加税比较高啊。他也会知道外国的大米好，外国的这个歌曲好，明星好，但他就是要自己的。 他是不是好像特别敏感于外来的这种入侵？ 非常。 所以你像我们在香港看那个韩农 啊， 这也就是抵抗外国这种农产品什么的。哎呦，那家伙！ 你包括他这个政府要从山东买很多大蒜，因为这个韩国人天天要吃大蒜嘛，他的农民都要抗议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像上海的这个做法啊，它恰恰是符合这个世界潮流的 啊， 是符合这啊。你比如说 上海给你钱了吧？ 啊，没有给我钱。我还你要说给我钱，这是冤枉我。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 啊， 我的书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卖得很好，唯独上海卖得最不好。在这个各大城市里面，一开始我也有意见，我说上海人他怎么不读我的书呢？后来我明白了，他也 觉得你的书不如我们的书好， 他也 不上档次， 不是不好，他也有这样一个意识，他说我们有余秋雨啊， 啊 我们先读余秋雨老师的，把 余秋 雨老师书读完了，再适当的读点孔庆东的。 我跟你讲，孔老师可能还可以买盗版的 啊，对对对啊，所以我这样一想，我有跟余秋雨老师也是好朋友，那我这样我就明白了啊，那行，我这上海人当然应该先读余老师。只要北京人先读的，这样的北京上海人都发展起来了。 那这么说，人广美在上海有什么？